女小吕。这天下大雨，体育委员会穿绿雨衣的女小吕去找穿绿运动衣的女老李。穿绿雨衣的女小吕没找到穿绿运动衣的女老李。穿绿运动衣的女老李也没看见穿绿雨衣的女小吕。